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谈心，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但我还可以再跟 这样一个把作词作曲编曲能力都集于一身的歌手，他的名字来自于郭顶，水星记。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期二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还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做周末早间的先听为快的时候，大概有快十年了哈。电波里面最常能够听到的郭顶的作品是《幸运大门》《情歌两三首》《我们俩》。那个时候呢，他在这些歌里面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大男孩的气质和一种很年轻的状态。他的音乐创作才能在快十年前的那张专辑里面是一种任性的恣意的表现，那张专辑叫做《微微》，微风的微。而到了水星记的时候，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2016年年末他的那张专辑叫做《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仿佛能够听到他略带忧郁的感觉，但是呢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呈现出来的是越来越丰富的音乐性以及更多的音乐风格。所以确实我们可以在音乐当中，在歌手的作品当中看到他们的成长和他们的蜕变。所以我想可能在这样的作品里面，郭顶也特别期待我们去听到他内心世界的一些变化和更多细腻的感受。下午的一个小时3:07，欢迎您继续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我一起唱。 已习惯在没有你的下雨夜里，这样一杯冰冷的咖啡，整理整夜的思绪，想想过去，只为了证明我对你没有沉寂。想起你总习惯、在这样的一个夜里， 你。 习惯这样的你，习惯这样。 戴佩妮，习惯这样。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那世界的鱼跟我说，2018年已经开始习惯在下午的空闲的一些些时间里边，听听广播，听听974。哎，这是我在今天下午看到的最开心的一句话。其实以往的几年的时间当中呢，我都是在午间陪伴着很多人，在暖阳底下，在玻璃窗前面枕着阳光好好的午睡。但是2018年呢，我的工作的习惯发生了一些些的变化，我也开始习惯在下午的时候陪你小嗨一下。FM974，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有什么想要说的，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留言给我。有请老爹，迪克牛仔，麻辣男人。 快来一杯，朋友，今晚我们最潇洒。既然决定饮后咖，管他生命的酒多么辣。当酒精发作，我们开始唱歌，天塌下来都不怕。忘掉了理想，什么都不想。天哪，谁来找我，我都不回家。再来一杯，朋友，醉了世界比较大。唱首情歌，骂一骂，反正唱歌也没有办法。那明争暗斗，我们没有办法。谁说姜是老的辣？不如就三五好友，不如就忘掉工作，喝酒醉了，醉了，醉了，醉了，唱一首， 唱一首 麻辣辣的歌， 辣的歌， 喝一口麻辣麻辣麻辣的酒。哦哦哦哦，天亮了也要喝，天塌了也要喝。还有什么下得了我？啊呜啊呜！快点，不要再装傻，趁着感觉在升华，我们找个酒泉划一划。我来个连翘刀，跨下了高高，打开天窗说亮话。忘掉了工作，什么都不做，领打阎王老儿，我才是老大。最后一杯，朋友，算了，不要再挣扎。男人注定做牛马，只为柴米油盐酱醋茶。不唱歌喝酒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快刀斩乱麻。叫几个酒肉朋友，点几首男人的歌，喝酒醉了醉了醉了醉了，干了，唱一首， 唱一首 麻麻辣辣的歌， 辣的歌， 喝一口麻辣麻辣麻辣。酒， 哦哦哦哦， 心情好也要喝，心情坏也要喝，怕什么？这世上除了老婆，还有什么杀得了我？唱一首。 老爹，麻辣男人，看来这个麻辣男人是一个气管炎。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感觉这首歌好像一下子就可以让我们下半时段的整个节奏都热起来，来自于 Coco 李玟在1998年发行的个人的一张专叫 Sunny Day 好心情当中的这首颜色。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当中我关了话筒，其实并没有在用尽全力在跟唱，而其实更多的是在配合他的某些歌词在扭动我的腰扭动老腰。但真的因为那段舞蹈太洗脑了，包括他的服装和造型，因为当时这首歌是配合着98年世界杯的一首非常律动感很强的歌，所以一经发表之后就俘获了很多人。所以我相信大多数在那个时代里面去听 Coco 李玟的人都还记得这首歌。包含这首歌的那一盘卡带还有那一张 CD 我都有，所以98年那个时候正好是寄出卡带然后又有 CD 的时候，所以如果你很喜欢某一张专辑某一位歌手的歌，所以大部分那个时代追星的人都会把卡带也买 CD 也保留。我记得那张专辑里面的时候音乐性幅度非常广，特别具有国际化的一种感觉，所以你会觉得哦，那个时候在还没有国际章这个称呼的时候就有国际李玟了而同时让我对这张专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主打歌叫好心情嘛，然后开场的时候就是有 Coco 特别经典的笑声，据说是因为他当时在这个工作室里面录音的时候经常特别爱笑，而且不能够控制住他自己的那种笑，然后制作人偷偷的把他的这个声音录了下来，然后也最后在订母带的时候把他放到了好心情的前面。好了，3:38，您正在锁定和收听到的频率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的下午的3点钟和你一起唱。 Goodbye to you my trusted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since we were 9 or 10, together we've climbed hills and trees, learned of love and ABCs, skinned our hearts and skinned our knees. Goodbye my friend,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pretty girls are everywhere. Think of me and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ed were just seasons at a time. Goodbye, Papa, please pray for me. I wa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 You tried to teach me right from wrong. Too much wine and too song, wonder how I got along. Goodbye, Papa,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little children everywhere, when you see them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un,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un,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Yeah, yeah, yeah. Goodbye, Michelle, my little one. You gave me and help me find the sun, and every time that I was down, you would always come around and get my feet back on the ground. Goodbye, Michelle,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flowers everywhere, I wish that we could both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你一起唱。 君的一首代表作《我只在乎你》，其实如果换了其他的一些在时下流行的流行歌曲，可能我早就已经控制不住我自己摁开话筒跟他一起唱了。但是因为这首歌一个是太过于经典，而更重要的是我想可能在很多人的回忆当中，这首歌占领了非常重要的一块领地，可能有带着你们非常非常特别的回忆，所以我不敢在你们的回忆当中去造次。好了，马上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和你一起唱的时间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戴毅，上午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我得说明天见咯。把欢快的这首歌 Shake it up and down， 上上下下的动一动跳一跳哈，暴暖和的春天已经来了，明天见。 I just go crazy， 灿烂灿烂那般的梦境。